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哎，今天天气预报说可能又会要下雨啊。 嗯，看着天儿有点渐渐变阴了 啊。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伞。 嗯， 另外路过路口的时候，昨天说了，万一要是真下雨的时候您慢点开。 这些天都在提这个事儿， 对吧？ 嗯， 其实呢，经过一个月的集中整治啊，司机呢逐渐加强了礼让斑马线的一些意识，在路上不能够这个时不时的就能够看到车辆耐心等待斑马线通行的场景啊。 看见没，已经养成大家的一个习惯了。 当然你也不能这么完全这么说 啊， 绝大多数司机还是好的， 是， 但是也有一些不太靠谱的， 是吗？ 是吧？ 啊， 记者探访当中发现，在早高峰，尤其是像早晚高峰，仍然有不少车辆不礼让斑马线，行人呢也存在着像什么闯红灯的现象，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这就得说到了， 没错， 这个让行斑马线是刚出的规定，但是闯红灯是从小学就开始学的交规了。 不是说一般闯红灯都是给司机汽车司机准备的，行人没人管啊，都是这种态度，其实这也不对哈。 也是 天通苑地区呢居住的人口众多，一早一晚出现潮汐的现象特别明显，就是一块进城一块出城哈。 对，那是一个大型的居住型社区。 你去过吗？ 去过呀。 哦， 就转过，就是听说那儿是回天地区嘛，然后好大一片区域，到那儿参观过，还吃过一顿饭。 嚯，吃什么一定记得特别清楚，是吧？ 对对对， 啊，天通苑 有商场， 天通苑西苑二区北门和天通西苑三区南门中间呢有一个斑马线， 嗯， 没有红绿灯管控，斑马线东侧100米呢就是地铁天通苑站。早上起来8:10，两个小区出入口的斑马线上人车混杂，主动让行的车挺少的， 哎， 一辆机动车不断的逼近斑马线上的行人，赶时间的上班族呢，为了躲避车辆，在斑马线上都是 S 状前行 ，S 拧着麻花的， 这一说 S 就想到了身材， 嗨。这个身材要长成 S 型的，好像也不太好 看。那你看他这 S 把行人逼成什么样了？ 对啊，而且呢，还有些人直接被逼出了斑马线。 嗯， 接着呢，一辆黑车和一辆白车同时左转驶向斑马线，两位司机呢把行人夹在了中间。 论这名行人的内心感受，一片阴影 啊，阴影的面积是吧？ 对，特别大。 两车的速度呢都不慢，眼瞅着车头就要在斑马线上相撞了，白车只好紧急刹车。到了8:27，连续8辆南来北往的机动车在1分钟之内先后通过路口， 嗯， 都没有礼让斑马线。昨天下午5:40啊，在建国门外大街左转通往国贸写字楼的路口，这个行人络绎不绝。 嗯， 5分钟之内呢，共有41辆机动车通过斑马线，只有13辆车做到了礼让行人，所以这个比例其实还是挺小的。 30辆没让呢。 啊，对啊， 对吧？ 然后呢，赶上出租车做头车，那行人才有可能顺顺当当的过马路， 嗯， 其他的时候只能耐心等待。 嗯， 言外之意呢，是出租车司机目前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对， 给大家给这个出租车司机们点个赞啊。 哎，其实呢，机动车要主动礼让斑马线、礼让行人，并不意味着行人可以为所欲为。 那是。 那记者也发现，明明10几米外就是斑马线，却有不少的行人从斑马线外的机动车道进行穿行。 嗯。 这些穿行的行人中，有的刷着手机， 嗯， 不紧不慢，迈着4方步跟那儿走着， 多气人 啊！气人吗？ 气人啊！ 人家悠哉悠哉。还有一些孩子呢，是带着孩子的家长啊，拖着箱子旅客，旁边就是不断行驶过来的机动车，让人看着特别的着急。 是啊，您说您让道了就赶紧走呗。 对，另外还是最好走斑马线哈。 对， 除了随意穿行过马路、无视红灯的行人也不少。 嗯， 10分钟之内有36辆电动车、自行车以及23位行人闯红灯通过马路。 嗯。 眼瞅着人行道上仍然是红灯，一个男的一路小跑往前冲， 哎， 见一辆右转的机动车驶过来，男子赶忙停下了脚步，向后退了2步，机动车呢一过，他又大踏步的往前走去。 嗯， 等到红灯变绿灯的时候，他已经是到了马路对面了。 不是，您没念错吗？是红灯变绿的时候他就已经过去了。 就是他整个过程闯的是红灯嘛， 啊， 等到绿灯的时候他也过来。 感情他是红绿色盲？ 不， 我估计他就是为了抢时间，就是基本上说，你看这红灯，我等那绿灯的时候， 嗯， 有那功夫我早过去了。 哦， 啊就是这个、 走着走着红灯就变绿了。 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话，其实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啊， 非常危险。 我们这段时间也是大量的跟大家一起来念叨斑马线上这样的事儿。其实我们觉得，如果大家原来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呢，现在我们不断的说，天天念叨，包括警察叔叔呢，可能也在马路上进行执勤执法。 嗯，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养成好习惯。 所以咱们今天是聊习惯是吧？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习惯， 嗯 啊，然后这些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估计都记不住是多长时间养成了， 嗯， 对吧？ 对，一般每个习惯可能养成的时间不同吧。 你有什么习惯？ 嗯，上班。 上班那是工作的 不算习惯、 啊、 是吧？ 红果说、你看我有喝咖啡喝茶的习惯。每天、 这个、好像挺多人都有的， 对吧？ 早上上班一杯咖啡 啊，他说每天呢早中晚三杯咖啡， 嗯， 其余的时间都是喝茶。 您是不是您是专业的？早中晚三杯是不是这量有点大？ 不，这分情况吧。 啊， 当然据说现在都是包括茶里边什么茶多酚呐、啊，包括咖啡因呐、啊，据说哈说喝个茶喝个咖啡、对身体有好处。 那喝三杯是不是也有点多呀？ 那分他杯子多大？ 好吧， 对吧？你看咱们办公室 谁泡一杯咖啡能泡一个小茶杯那么大呀？ 而且说到这个咖啡的这个杯子啊， 啊， 它那个大杯为什么是个中杯呢？ 它号称好像大杯跟中杯量是一样的。 真的假的？你当心人家找你告状呀？有大杯，大杯它其实呢、其实是个中杯，就那个大、超大杯。 才 是大 杯 是吧？ 啊，这都是商家的盈利的小这个小心机啊！ 你当心商家找你告状来，我再说一遍。 好的，好的，好的，没关系，我没有点名道姓说哪个商家。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有什么样的习惯？这些习惯，不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啊，生活当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一些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呦， 这怎么了？ 这声哎呦 啊, 啊， 不是我喊的，是有一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喊的。 哎呦， 就9月6号下午3点多的时候哈、崇文门内大街的一条斑马线上，有一位行人正在那儿过马路呢。 嗯， 这时候突然被穿出来的一辆电动车给吓得连退了2步。 嚯！ 这个行人就冲着这个电动车背影哈，就在那抱怨说：“这个通过斑马线怎么也不慢一点呢？” 哎， 话说这个崇文门内大街啊，不知道您去过没有？ 那必须去过。 西侧是北京医院、同仁医院哈，东侧是一片居民区，所以白天过马路的行人那是络绎不绝呀。 你要这么说也不太准确 啊， 同仁医院东边、西边好像都有。就是现在他那个我小的 院区是吧？ 对，我小的时候同仁医院呢，他就是只有西边，就马路那个西边那一边， 嗯 啊，东边不是，现在好像也都是了。 那估计现在人更多了，是吧？ 啊，他还有亦庄院区 哦、 这都我熟。 您常去是吧？ 啊，对啊， 就在这个9月6号下午3点半的时候啊，斑马线上就亮起了绿灯。大部分的电动车呢，通过斑马线的时候呢，却丝毫没有减速。不少想要过马路的行人呢，只能是站在便道上等候。不仅如此呢，除了这个崇文门内大街哈，在朝阳公园南路上通过斑马线的大部分电动车无视信号灯，让行人站在便道上是不敢前行啊。这话刚才咱们说了那个机动车的事儿哈，这会儿这电动车好像也不怎么给大家让路。这有一位市民于女士，我们本家， 哎，你也姓于， 对，他就说每天晚上6点钟之后呀，大量电动车通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行人，那有的时候一个绿灯都结束了，行人还困在便道上呢，这不用回家了，着急回家做饭呢得。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哈，许多电动车等红灯的时候都已经占据到了斑马线上的位置。 嗯， 那9月7号下午5点多，在大望桥下聚集的这个电动车是越来越多，逐渐加入队伍的车辆是一边鸣笛催促，一边缓缓向前移动。 哎呦， 那车与车之间的缝隙肯定是越来越小呀。 嗯， 停在前排的车辆只能慢慢的向前挪啊，唯恐别人插队是吧？逐步这个斑马线啊就被电动车给占据了。 嗯， 过马路的行人呢只能是在这个电动车的缝隙里面穿行。 哎呦， 好不容易过马路的行人走到了路中间，那人群里又响起了滴滴的声。 这是什么声？ 原来两辆过马路的电动车也在人群当中穿梭，那逼的行人是纷纷避让啊。所以有人也抱怨说哈，这为什么电动车不去非机动车道上行驶啊？ 嗯 啊，但是这个电动车驾驶者呢是不为所动、啊、 你说你的我骑我的。 对，类似的情况呢也同样出现在宋家庄路口，只要这个绿灯亮起的时候呀，斑马线上除了行人都是电动车通行。那你说现在这机动车礼让斑马线的意识好像是越来越高了哈，但是大部分的电动车好像似乎没有这个意识，尤其是这个快递和外卖的车哈、 嗯、 所以随着现在这个电动车保有量越来越高，电动车也是重要的交通参与者，礼让斑马线的意识应该比这个机动车更强一点。 没错。 嗯，所以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的规定，驾驶非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如果未必让行人的是要处罚20元的啊。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现在吧，被罚者是寥寥无几了。 哎，真是啊，就是你比如说像摄像头拍的更多的是机动车的牌子、 嗯、 对吧，它有任何压线呐、啊、闯红灯啊，自然会有警察叔叔啊交警，不管是现实商务当中的警察叔叔还是电子眼拍下来的、 嗯、 处罚还是非常明确的。你像这种这种非机动车骑自行车的、 嗯、 送快递的啊，送外卖的，他们倒是时间就是金钱，不不，时间就是生意是吧？有时候着急可以理解，当然也得遵守交通法规，对不 对？ 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这个其实呢，交通法规罚款，甭管是20元还是200元，罚款不是目的。一旦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受伤的，包括甚至也有一些生命上的危险的时候，那损失就大了， 嗯， 对吧？ 嗯。而且我觉得啊，这个不会是您这20元这次罚不了，不一定下回就罚了，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不要老早晚都得是那一罚、啊、就是如果老是走这个人行横道的话哈、 嗯、 还是该走这非机动车道就上非机动车道上走吧。 对对对，千万不能着急啊，遵守交通法规、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啊这个有什么样的习惯，是多长时间养成的这个习惯呀、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 刚才我看大家还在说这个，咱是不是没给大家说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 无所谓啊， 都 行、啊， 都可以， 都行啊。 哦， 啊、 所以人家50后说我的好习惯还挺多的， 嗯， 比如说早起早睡，一年365， 390多天， 他写了390多天，每天都是如此啊。还有就是早上必须吃早餐， 哎， 中午吃的比较好。晚上吃的少，而且还早啊，从来不喝冷水，这些都是好习惯哈。 哎，然后呢，像燕林说，这个早睡早起不熬夜，少油少盐，不暴饮暴食， 嗯， 常年累月就能养成这样的习惯。 是， 哎，这个习惯也是相当不错的哈。然后9290也说，每天早上起来沏上一杯茶。从上班的时候直至退休之后，怎么着也得有40年左右的历史了吧。你喝茶吗？ 我会喝呀。 你是那种早上起来要泡一杯茶的吗？ 我一般早上不喝，就是在白天喝 啊。 嗯，早上有的时候我就会 喝咖啡， 对，会喝咖啡、 哦， 然后下午困的时候喝点茶水。 哦，这还不一样，还分着是吧？ 哎、而且茶水就是千万不要晚上喝。我反正个人体征来说的话，我晚上喝茶会有点失眠。 那你喝咖啡呢？ 晚上不喝咖啡。 你试试。 那更失眠了， 也失眠是吗？ 对呀、啊 哦， 就茶也有提神的功效， 嗯， 咖啡 也 有。 是每人的体质不一样，有人喝完咖啡之后呢，倒是 更困了， 更困了。还有人喝完咖啡之后心慌， 嗯 啊，还有人喝完咖啡之后呢爱上厕所， 嗯， 这每人的体质都不太一样， 是、啊、 是吧？ 嗯，燕林也说哈，有什么习惯呢？将近10年了，我有记账的习惯、 嗯哦、 记录这个收支明细、 嗯、 保持自己不过度消费、 嗯、 不出现赤字。 这个作为 你看看人家， 你记账吗？ 我不记账， 每天都是糊涂账。 嗯，但是我的支付宝会给我记账。 嗨， 他每到年底的时候会发给我一个账单 啊。你看到这个账单感觉怎么样？ 心脏碎一地吧。 什么叫心脏碎一地啊？ 就是当时就想着从前那个手为什么不剁掉呢？ 嗨，没少花钱啊。 现在真的花现金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啊、嗯， 所以就是一般支付宝啊微信上面的账单就已经能看出来你这花销情况了、 嗯、但是基本上微信和支付宝是两个账单吧， 你可以合开合起来啊， 合起来不太好算不是吗？但是说实话现在有那种软件哈、 啊、 是那种记账型的软件、 啊、 家里边你收入多少钱支出，而且它那个支出分的类别非常细， 嗯， 比如说水电买菜买肉，然后给孩子买玩具等等， 嗯， 然后你能够在大类当中看看这一个月 半年甚至一年在哪些方面花的钱比较多。 听着您这肯定是记账的呀。 不是，我看别人记，我就是自己不记。 哦， 我这记我就坚持不下来。今天比如说心血来潮开始准备记了， 嗯， 然后可能过两天就忘了。 我上回记账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给我零花钱， 哦， 然后我要省着来花，就是培养孩子理财能力嘛， 嗯， 就会在那个日记本上写上几笔。 当然这个记账就有个问题，就是一旦比如漏了几笔吧，就心里边挫败感特别强，就觉得这个账本不准确。 嗯， 所以这得贵在坚持。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多长时间养成的这个习惯，您可以来回忆一下哈。就是有可能据专家说， 嗯， 21天是能养成一习惯，是吧？ 哎，话说好像是这样。 这么说哈，当然咱也没试试， 嗯， 要不然你明天试试，每天晚上10点喝杯咖啡，坚持21天。 我为什么要养成个坏习惯呢？ 这是坏习惯吗？ 是呀。 那不见得吧。 就是我晚上喝咖啡对我来说肯定是坏习惯啊。 哦，行吧。 那我这糟践我自己的好身体。 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有什么样的习惯啊，多长时间养成的，什么时候养成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诺尔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这两天呢已经开学了哈，学校门口越来越啊忙碌起来，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啊， 嗯， 9月2号下午5点多呢，北京市海淀区71小学附属实验幼儿园开始放学了。 嗯， 幼儿园哈大门外边是密密麻麻站满了前来接孩子的家长，一个个的班级的孩子们有序的往外走。现场呢，正在执行校园安保任务的民警薛彦国一边维持着现场秩序，一边啊不停地嘱咐着家长看好自己的孩子啊，接到孩子赶紧离开。 嗯， 突然之间，一个身穿蓝色短袖上衣的小孩从民警的眼前一闪而过。这个有的时候一闪而过吧，细心的就能发现一些端倪 哦， 对吧？ 有怎么了？ 这个民警细心的民警就发现这个孩子吧，没有家长陪伴。那天还有点下雨，也没打伞，就是抱了一个白色的袋子，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沿着幼儿园的围墙走。那淅淅沥沥的小雨啊，打湿了他的衣服。 那幼儿园的小朋友不应该呀？ 对啊，幼儿园的孩子一般情况下比较小，一般啊，大多数都是由家长啊给送到幼儿园，是吧？当然也有一些爷爷奶奶给送的。 嗯， 一看这情况，薛警官就赶紧一路小跑追了上去。 那是得问问。 哎，在身后呢，首先为小朋友撑起了雨伞，并且呢陪着小男孩走了一段路。民警就耐心地问这小男孩， 嗯， 并且问问，哎，你爸你妈呢？你爸你妈叫什么呀？但是这孩子的幼儿园嘛， 哦， 年纪特别小，不回答民警的问题，只是不断地重复说妈妈接妈妈接。 我觉得不是小，这还挺聪明的，就是他的警惕性还挺高的。 那警惕的时候也得跟他说民警的叔叔的话要听的，穿着警服呢， 对 不对？那么薛警官判断小男孩啊，他们家应该是离幼儿园不远， 嗯， 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执着的往前走。 嗯， 然后警察叔叔就跟他说，这样警察叔叔带你去找爸爸妈妈好和老师好不好。他一边不断的安慰孩子让他别害怕，一边引导小男孩啊返回了幼儿园。 嗯， 在门口焦急寻找孩子的老师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小男孩，并且啊证实孩子是他们幼儿园小班的新生。 哎呦，小班， 小班才3岁。 对呀， 啊孩子特别的小哈。由于当时啊放学的时候人流量特别大，小男孩啊没看到自己的家人，就凭着记忆沿着幼儿园的围墙往家的方向走。 哦， 这幸亏遇到了知情的老师，最终呢得以家人安全相见。 嗯， 那么在此呢，海淀警方也是提醒大家，上下学的时候啊人流量特别大，家长呢务必看好自己的孩子，接送上学下学的时候提前安排到位。 嗯， 家长呢一定要准时接送自己的孩子，并且告诉孩子如果遇到迷路啊走失的情况，第一时间啊找一个安全的位置， 哦， 及时向民警啊保安员啊这些人群求助。当然了也得跟孩子说好了啊，爸爸妈妈不接你，你就跟老师在旁边踏实等着， 千万别沿墙根走啊。 哎，另外老师也得看住了哈， 嗯， 确实现在有的时候幼儿园老师吧看的孩子实在是太多，有的时候稍微一不留神这个可能就没看住啊， 哦，就这个时候老师们肯定觉得自己的眼睛太少了。 哎呀，但是现在说实话啊，这个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来说，那都是啊掌中这个珍宝，对吧？ 嗯， 都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边叫什么 怕摔了 啊。不管怎么说、反正总之是一个宝贝，啊，咱得看好自己的小宝贝。 我们小时候上幼儿园特别好的一招，就是幼儿园门口那个大门先给它关上、然后老师在门里面喊这个家长名到了没有，然后再把这小孩手把手的叫到家长手里。 那不是喊孩子的名吗？ 啊，就是喊着谁是谁的爸爸，是家长来没来，然后来了就给他送出去。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有什么样的习惯，这些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像刚才看到像1527说，我有听大成小事的习惯。 哎，好习惯， 好多年了哈，听了几次就喜欢上了。 听了多少年了？ 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没说多少年哈。 50后说，我还坚持写日记呢，每天记录、这是不是也是好习惯呀？ 哎， 绝对是好习惯。 是 Morris 说，每天运动半个多小时，唱歌半个多小时，看书一个多小时，和每天听书几个小时。听书主要是在路上和锻炼的时候。你看这每天的安排的还是非常满的，对吧？ 而且他做每件事的时候都是注意力是分散的，都同时在做，是吧？ 为什么呀？看书的时候怎么分散？ 他运动的时候还能听这个听书呀。 那我运动的时候还听歌呢。你想，你要是你上健身房的时候，你的耳朵贡献了给谁？ 那倒也是哈， 对吧？ 或者是看点听点这个音乐，或者看点短视频什么的。 广播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让您。 伴随性的， 伴随性，对，您干点别的，然后也可以听广播。 哎，没准现在大家谁在那炒菜听咱们节目的、 另外，你就是你看电视这事儿就不行，你就得 为什么呀？ 你一边开车，你一边看不了电视吧？ 哎，那是， 对吧？一边开车可以听广播，是不是？ 太危险了，看电视。 不是太危险，那是很危险。 哎，焖面炒鸡蛋说，就是习惯早上4点起床，睡6-7个小时，然后呢开始第一份工作，现在已经坚持了12年了，今年30岁了。虽然感觉身体没有之前那么精力充沛了吧，现在好像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休息好，老容易犯困哈。 30岁就开始精力不够充沛了。 我其实挺理解他的，他早上起 的，你也30多了。 不是，我没有30多，他早上起的比较早呀，4点钟起床。 但是他还睡了6-7个小时呢。几点睡？ 没有说，6-7个小时，大概在10点钟吧。 数学还不错啊， 是吧？你看看， 行吧。 如果7个小时就是9点睡的。 当然，确实每个人的觉长短不一样，是吧？然后呢，8216说，我有健身和骑行的习惯，大约是18年前养成的。 哦， 你也健身是吧？ 我是80天之前养成的，没有到80天的，还18天之前。 您那健身一共去了几回啊？ 你上次不问过我一回了吗？反正我的那个次卡还没用完呢。 是100次，估计得到后年了吧？ 到时候汇报一下 啊。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有什么样的习惯啊？生活当中这些习惯大约是什么时候养成的？用了多长时间养成了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前两天这个东京残奥会不是闭幕了吗？ 对， 哎呦，看的这个残疾人运动的时候哈、心里又敬佩又觉得很感动。但是呢，我就觉得吧，其实更希望的是，虽然他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希望有更多的健康健全的人哈、就是更少的人就是患上一些疾病啊，导致残疾之类的。就是有一位老师叫张小成，他是一位比较特殊的老师，从事的是特教行业，已经27年了。 没有， 他是这样说的哈、我的学生是一群听不到声音，同时呢还有这个智力不及3-4岁孩子的特殊儿童，但是他把这些特殊的孩子都看作是自己的小孩。27年前呢，他本来是一个普校的这个老师哈、当时还能当校长呢， 就是普通学校的老师哈。 但是呢，他放弃了自己当校长的机会，走进了平谷区特教中心。那个时候的这个平谷区特教中心啊，那叫一个惨呀，跟现在是天壤之别。教学条件是一穷二白， 嗨， 学校里面呢有130多名聋哑学生，还有12名智力残疾学生。当时是急需办学资金，还有这个教学康复设备，还有这种就是特殊教育的师资啊，老师们。所以当时看着教室里那动不动就划破裤子的这个老旧课桌椅啊，还有那教学楼外空空荡荡的活动场地，当时这个张老师啊就把心一横，他就说，我呀只能去这个城区里的学校把他们淘汰下来的给换过来了。 哎呦， 当时有一所这个西城区的小学正好赶上要搬迁，所以不光这个课桌椅啊，办公用品呀， 就连这个学校的塑胶跑道都让这个张老师给卷起来，用两辆大卡车连夜从城区给拉回了苹果。 嗨， 在这个张老师和同事们的一起努力下，哈，这个学校是终于建成了各种康复教室，然后包括张老师他也参与了这个言语康复、感觉统合还有自闭症等多个这个特教培训班。 对，这个专业性比较强，不是说我们有热情热心就能学会的。 是的呀，而且他还完成了相关这个研究生课程班的学习，哈，取得了北师大特殊教育研究生的学历。那2003年的时候呢，张老师就任了校长一职。他当时啊，就了解到有这个面向智力残疾人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经过与城区学校的交流学习呢，他就开始着手组建一个特奥游泳队。 嗯， 当时全市都没有这个特教学校去组建游泳队的哈，他觉得残障孩子也有权利和普通孩子一样去享受多彩人生，所以呢，张老师也是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通过这个特奥体育的舞台走出去，然后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自己。 嗯， 当时全校的学生当中呢，就有两个患有这个唐氏综合征的小孩，12岁，两个孩子哈，有意愿有兴趣参加他这个游泳队，所以呢，张老师就对他们是格外上心。刚开始上这个游泳课的几个星期哈，张老师就每次课都会在一旁去陪练。孩子一开始是怕水的，所以张老师就和教练们一起带他们在这个潜水区做一些有意思的游戏，调动他们的兴趣。 你会游泳吗？ 我不说我就是去游泳的嘛，健身加游泳的嘛。 对对对，难道你倒不怕水是吧？ 我是会的，只不过现在在多学几种泳姿，之前只会这个蛙泳，像自由泳呀、什么蝶泳啊这些仰泳都不会。 现在呢？ 现在在学自由泳了。 哦。顺便吗？ 你这个哦是赞美呢。 我觉得自由泳有的时候游不好就身体老往一边偏。 我还没遇到这个阶段呢。还在刚开始学自由泳的阶段。 行。 当时这张老师呢就是带着孩子们就是调动他们的兴趣嘛，谁做得好就给谁奖励啊。那我知道没有人给我奖励，我说我怎么学得这么慢呢。然后慢慢的哈，这个两个小孩呢就喜欢上了游泳，从那个浅水区就渐渐游到了深水区。两年时间里呢，不仅先后学会了蛙泳和自由泳，还练就了一副好身材。 哎，跟你一样是吧？ 我的身材还在练习过程当中。2005年的时候呢，全国特殊奥林匹克游泳赛就在福建三明举办了。那张老师和老师们就一起带着这两个孩子去参加比赛。其中的一个孩子拿了第一名，另一个拿了第二名。 你瞧，成绩相当不错。 哦，那孩子捧起那个奖牌呀、那灿烂的笑脸，我得第一，哎呦，我得第一，特开心哈。这也就是让这个张老师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个事儿。他就说呀，这些孩子本来是不善言表的，但是经过这些锻炼呢，他们不仅身体素质更好了，也变得更加活泼开朗了。 哎，体育运动就是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变化。当然，对于特教的这些特殊孩子来说，他们的变化可能会更加的有让大家觉得惊喜和欣喜的地方哈。当然了，我们更需要是有志之士哈，就是包括刚才像小飞说的这个张老师是吧？反正人家是真的有爱心，而且人家肯钻研，同时也是希望社会各界的人士，如果在方便的时候多为他们做一些事情，是吧？ 老师嘛。马上到教师节了嘛，灵魂的工程师哈。 哎，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的话题是，您有什么样的习惯哈？多长时间养成的？什么时候养成的？用了多长时间？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红果说，我特别怕鞋脏 哦， 所以每次回到家洗完手之后必须把鞋擦干净。 这是个好习惯。 这习惯太好了。 对呀。 是吧，就是有些。 是个勤快人。 哎，有些人那个鞋其实有的时候吧，关注一下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有些细节能体现这个人的比如说素质也好，兴趣也好，爱好也好，对吧？鞋干净。其实有些穿的漂漂亮亮的，然后鞋特别上面有泥点儿。 哎。 对吧， 就是会给这个整个形象是不是大打折扣 啊？对啊，一看这还是上个星期下雨呢， 哎，还没擦呢， 是吧？ 是哈，还有朋友说这个水镜出门戴口罩的习惯是从这个新冠疫情开始的， 哎， 已经养成了， 是这也确实是， 这是全民的习惯啊。 哎，那实话开说，我从参加工作拿第一个月工资开始，就是每个月呢都得存点钱，不管挣多挣少，每个月绝对不超支。 现在虽然收入比当时是高了哈， 啊、 但是依然有这样的习惯， 嗯， 就是每个月都存点钱。 这也真是，就是积少成多， 哎， 一点一点，就是你可能你搁手里不去攒吧， 啊， 他就花出去了。 那是啊，过去这个上银行存钱哈， 嗯， 除了什么活期啊、定期啊，还有一叫零存整取，你知道吗？ 嗯、知道呀，还有那个、对。这是一种理财方式嘛，就是我一百一百往里存、 啊、 或者一千一千往里存，最后取出来一个一万的整的、 啊、 对吧， 那存什么劲呢关键的问题在于就是零存嘛、 啊、 这其实也是每个月都存点钱，每个月都存点钱、 嗯、 是吧，你是月光还是每月都存钱呢？ 我说句实话哈、 啊、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种消费方式让我觉得钱已经不是钱了、哦、就是一个数字，你不觉得吗、 哎、 就是 还是有钱， 不是，你看着那个微信那个零钱包里面就是一点点数字在降，就不会有拿现金给别人的那种， 那倒也是数字显得就是比如说五百块钱你一转就转过去了， 对呀、啊、 但是你要是拿五十张五百块钱拿 五张 啊， 一百的， 你说的是一百的，我说拿五十张十块的跟那一摞、 啊、 你还觉得挺多的， 是呀、 啊、 这肯定舍不得呀、 哎、我比我还财迷哥大爷说周末坚持晨练已经有六年多的时间了， 嗯， 哎，这挺好是吧， 对， 嗯， 桃花盛开啊、说我的习惯是每周跑步两次，每次五公里， 火、 哦、您这跑的不近乎啊， 五公里确实挺还行吧， 好身体、 啊、然后一级听友说二位好啊，我身体不太好，所以呢很早就养成了低油低盐的良好饮食习惯、 嗯、 我觉得呢这种习惯对身体有好处，也能为社会呢节约资源啊，但是说实话低油低盐是一个特别健康的饮食习惯，因为像我跟这个于飞都是算北方人， 嗯， 对吧，容易口味相对来说重一些，对吧，盐多一些油多一些， 哦，北方人口味偏重， 那是你东北的乱炖， 那纬度越高是不是口味越重 那倒也不见得，反正总之北方的口感就可能咸的多一些啊。 嗯，是， 但是、这个、 东北菜好像是偏咸口 多，对吧，这对于心脏啊血液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嗯， 所以人家专家不会都说嘛，如果你要是二十一天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每天都吃的稍微淡一些， 嗯， 就是你觉得哎呀这也没法吃，太淡了，但是你吃个一个月，哎，你以后就接受不了那个 咸 了，咸 口了。 哎， 嗯，玉兰花说哈，我原来出门水杯、个人的这个保温盒、筷子都要带好、 嗯， 吃饭的时候用自己带的， 哎， 不用这个早餐摊上的那个用品， 嗯，一次性筷子不用、 嗯，对，就是他自己都备好那个盒啊、筷啊，就是去吃饭哈。 啊，对，过去我们上班的时候，这个没有什么一次性餐盒， 嗯， 都拿饭盒，就是自己家里边重新带来的，包括单位可能也放一。洗涤灵、 哦、 啊，放一个那个百洁布， 就吃完自己去刷刷碗， 自己刷碗哈， 就是很环保哈。 大金我新说了一个我听不懂的，但是我估计是不是你懂？ 你说说。 他说你有什么习惯啊？ 嗯、 我收集尖儿和钩。 尖儿和钩，这不是扑克牌吗 ？AJ 是什么东西 ？AJ， 你也不懂啊？ 嗯，你读尖儿和钩，我觉得是扑克牌。AJ 的话， 不是？那我哪知道这个？ 那得问问他呀， 是吧？这个我以为你们年轻人什么都懂呢。这是不是二次元的？ 嗯、 这应该是让美哲，是不是他懂这个？ 可以让这谁发的呀？ 这是纳进我心发的 啊！ 当然了，还有人想让美哲大维维大维康康说，也不知道财迷的主持人记不记账？ 是哈，可以问问这个咱们财富新动力的三位美女主持人， 他们仨呢？ 啊，您不知道呀？ 谁呀？ 您知道几个呀？ 我就知道美哲上。 哎呦，您的老搭档就让您给。 啊、哦，对对， 排出去了。 徐然也上，还有谁？ 多伤心啊！还有另一位同事啊。 谁呀、啊？ 曼宁啊。 啊、哦，曼宁也上。 对呀、 啊。啊，那可能听得少一些。 您是真同事还是假同事？ 真同事。然后呢，还有一个英特尔什么呀？ 啊， 米兰诺。 你这样的英文名字也要留给我念啊！ 你来念， 我这看不见。 嗨，他说原来呢也是不规律，有了孩子之后啊，就少盐少油，早睡早起，习惯这个东西啊，要看环境。 嗯， 有了环境，一天就有习惯了，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和我一样，至今没有支付宝的？ 啊、嗯。哦应该没有了吧？ 有，咱们那个抽奖 啊、 哦，在咱们聊天室抽奖，好多人中了奖之后没支付宝 啊、哦，没法提现。 对你像我是有支付宝，从来不怎么中，就中了一回在咱们聊天室里。 哎，我还是上人别人节目里面蹭了一回六毛六。 那我也蹭过别人节目， 是吧？ 就两回嘛。 你说自己节目蹭不到钱。 哎呀，然后呢，还有窝窝是吧？新朋友哈，5797 QM 窝窝说。我每天早上起吃泡饭， 嗯， 也就是开水煮这个剩米饭 啊、这是不是不太健康啊？ 还行，当天头天晚上呢，还是不是还行？ 也会影响，好像是影响消化，我记得 啊， 都软烂了还影响消化。 嗯， 反正说呀，这个吃别的不太顺口。 啊， 每天早上起来啊，七点和下午都听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也有快30年了。挺好。 嗯，哎呦，30年、 哎、 好长呀。用户3594说，我有个习惯是每天早上做饭之前把厨房台子擦一遍， 嗯， 才能做饭。这样感觉就是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样感觉会舒服一点。 那不是一般都是吃完饭刷碗的时候把那个台面都擦干净吗？ 是呀，他把这个工作提前了。 提前了是吧？ 对，可能干净一些，看着就是心情好，能更开心的做饭吧。 哎、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习惯，这些习惯当中有一些好习惯也好，坏习惯也好，反正总之就是习惯有哪些，是什么时候养成这习惯的呀？另外当时养成这个习惯用了多长时间等等，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啊，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把您的习惯告诉我们哈。 嗯， 像这个9597说，我每周游泳2回，1700米，每一次都游1700米哈。冬天呢是每周滑雪。 嗯， 一个喜欢 运动的朋友， 而且喜欢这个比如说冰雪呀、喜欢跟水接近，真特别好，是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那么稍后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上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 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油。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生活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习惯啊，好习惯坏习惯都算上，这些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大概养成用了多长时间，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啊，8336说，我看书观剧品美食， 哦呦， 哎，生活特别有品质， 很丰富的。 哎，这个看戏哈、啊，看话剧，原来我也是特别爱看， 嗯，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呢，因为他那个戏一般情况下都7点多才开始， 嗯， 演完了之后呢太晚，回家还比较远， 没法带娃了， 对，所以这个就基本上没办法啊，就只能等他们什么时候长大了再说， 还得等长大 了，那可不是吗？ 原来您家娃耽误您看戏了，是吧？ 啊、那不能这么说。将来然后把这段话录音录下来，长大 我给您留着底儿啊。 对，长大了之后那可不行、啊、 你看田哥7906说、我的习惯是每天早上4点到5点起床，一年四季不管是刮大风下大雨和下大雪都去晨练1小时、 哎， 从80年代开始还养成了这个买这个理财产品的习惯哈。 今天不知道怎么样，这每人买的理财情况不一样、这都得听财经节目的。 哎，是咱这不能瞎说哈。 哎，男人说我有开车戴皮手套的习惯，一年四季都戴，可以防晒减震。 嗯， 但是夏天戴所谓的皮手套是不是有点热？ 对呀，有点热吧。 过去像我们那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那些特别高档的职业司机啊， 嗯， 然后人家都戴那种白手套开车 啊。 见过吗？ 我们升国旗的时候也戴白手套 哦，是吧？反正就特别有仪式感， 就是庄重感的时候会戴上那个白色的、绸布的那个手套。 对对对对对，但是它有点滑， 嗯， 是吧？ 是。 然后情花说，每天都习惯就是刷手机 啊，刷短视频。 现在这个有了手机之后，估计手机的习惯真的比较多。有机会咱们再单聊。 没错，这个习惯真的怎么戒都戒不掉。 哎，然后呢，田哥还说了一个啊，这你念过了是吧？ 是的， 但是。不管是下雨下雪，去外边晨练，雾霾天可千万别去。 是 啊， 红果还说呢，他留短发20多年了、每个月必须剪发打理一次，已经成为习惯了。 哦， 就今天上午刚剪完，特别利落。 哦、哎，挺好哈。那是花开说，我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手，然后呢再换上家居服。这个习惯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哈。 哎， 这也特别好的一些习惯，就是进门勤洗手。而且你知道我原来，进门的时候，这个有了孩子之后，也确实是一定要换上。这个 家居服， 因为小孩嘛，他看人大人之后，他特别的过来就伸手的抱你，然后你外边穿那身衣服，说实话，你要是坐个地铁呢，其实不太干净， 是都带着细菌的嘛， 所以我说你千万别过来，等我换完衣服你再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习惯，什么时候养成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你装修过吗？ 这个没太主动承担过。就主要承担过、我肯定不会装呀。 就是你懂行吗？ 不懂行。 不懂行是吧、行，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你是要骗我吗？ 我又不开装修公司。 我以为你转行了呢。 孙女士啊，现在装修啊，过去 比如说有好几种方式 啊。 最早年间的时候，就一些新的楼盘或者这小区刚建成的时候， 嗯， 路边上都会有好多的装修队， 哦， 也会有一些什么简易的房子，然后人家有一些装修公司跟那儿入闸， 嗯， 然后你路过的时候买个水泥，买个沙子，甚至于你要是经常拿一板问你装修吗？他们有队伍哈，现场能看见。后来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装修公司。 是啊，现在都是找装修公司干了。 对，当然这个装修公司有的是人家有实体的店面 啊， 有的呢人家是网上开一些平台或者是网店。 那我怎么找他们呀？ 网上能找，拿手机就能找嘛。 哦， 但是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就有点这个不太靠谱。 是啊，都看不见实体的， 对吧？孙女士在某装修服务平台上发布了一个墙面修补和粉刷的订单哈。 嗯。 然后呢，有一名姓贾的工人以1600块钱的报价接了这个单。工人来到现场之后提出啊，说您这个墙面啊，开凿修补、踢脚线的找平，还有石膏线的打磨平整、 嗯、 墙面刷漆这些活给。1600块钱不够， 那多少钱呀？ 您得再加1700块钱， 这不讲好了1600吗？ 对，这一下加起来就3300了， 坐地起价。 孙女士说：“这师傅拍着胸脯跟我说，提出的这些要求都没问题啊。” 嗯， 我一想，反正这个钱不钱的，多点就多点，只要这活能好，是吧？装修这都是这种心态。 这孙女士还挺好说话， 对吧？就答应了 啊。 装修期间呢，孙女士因为忙，很少去现场监督。 嗯， 抽空去了一趟，才发现工人干的这活实在是太敷衍了。 怎么敷衍的？ 哎呀，什么阴阳角是歪的，墙面坑洼不平 啊， 腻子也得抹的补的也不均， 那是不行。 然后他就向工人提出了整改要求， 嗯、 可是工人呢，来来回回修复了5-6次，仍然是不能让人满意。就是他这干这活吧，连外行都能看得出来这干的不行。 嗯，那墙你一高一低，这我不懂我也能看出来呀。 对啊，墙不平啊。孙女士就跟那抱怨说，这个工人来我们家干活啊，据说还是兼职。 哎呦， 只有晚上来干几个小时。 嗯， 每次呢都是啊，我说哪儿不行他再修一修，就这么一拖再拖，后续装修的工期就被给耽误了。 嗯， 后来呢这个装修的工人催着他赶紧刷油漆。可是油漆卖家说，像这样露着网格布的墙面根本就不能刷漆。 哎呀， 一位从事装修的朋友也告诉孙女士说，这个阴阳角不平的地方啊，刷了漆之后会开裂， 嗯， 要修补还得花人工费和材料费。 那不如果出问题还得重新来。 哎呀，是啊，孙女士说，看工人把活干成这样，我怎么敢把买的什么进口漆给他用啊？我就说这样，我给你结1800块钱啊，就不用他来刷漆了。 嗯、 可是这你忘了那个工人姓什么来着？ 贾嘛， 是吧？ 啊， 姓贾的这位工人，贾工人坚持说，他干的活已经达到了98%的满意效果。 啊， 要求孙女士再补1000块钱。 啥？就是1600加1700，再加1000， 1800再加了1000，然后2800嘛。 啊， 双方因此也产生了一些矛盾。 嗯， 贾师傅呢，其实呢，心里边也挺委屈。你别看我姓贾， 他有啥委屈的？ 我是个真师傅啊！他告诉记者说，我平时呢都是在装饰公司里边负责干收尾工作的细活的。 嗯， 一天的工钱呢是400块钱起。说我在他们家干了6天，给我这么点钱，当然亏了。平台说，这平台会从工人的报价当中抽15%作为手续费啊。 嗯， 当然对于工人的权益没什么保障。 嗯， 那么干细活的、收尾的，他其他的 活 到底怎么样呢？平台呢对注册的装修工人是不是有资格审核？对工人施工的质量是不是有监管呢？您抽15%，那么截止到记者发稿的时候呢，平台始终没有回复。 嗯， 记者是这样，我呀也下载这个平台这个师傅版，就是你有用户版。 啊， 还有师傅版 啊，跟那打车软件似的。 哎，然后呢，在进行身份验证和人脸识别之后呢，在技能当中选择了泥瓦匠砌墙和泥瓦类抹灰和刮腻子3项技能，就进入到技能验证的环节。就是人家平台也不是说你说你是一个师傅你就能当师傅的。 那怎么验证啊？ 验证的过程是特别复杂的。 啊， 答题。 答啥题呀？ 就是问题呀。就跟那考试一样。 那您问问吧。 多道题目都是以下哪组工种属于泥瓦师傅的活儿。什么泥瓦师傅主要运用以下哪些材料施工？泥瓦匠在农村一般被称之为什么？ 嗯， 腻子粉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哎，这个你懂吧？腻子粉， 腻子粉就灰色那个吗？是灰色的吧？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那个吧。然后你像他说的，问他那个哪种材料 啊？ 那不就是你下面的问题都有了，就是用水泥吗？ 水泥沙子。 对呀、啊， 我也不知道。但是腻子这事儿吧， 啊、 哦，对，你们那叫粉底是吧？ 这、 啊、 这不是一个东西， 不是一个东西，色号不一样哈。反正据说哈，就是这些答案其实有的时候显而易见的，选择题最大的答题技巧是蒙。 嗯 啊，对吧？你蒙对了，永远三长一短，选一短。 就是咱不懂，咱也能蒙对。 对你蒙对了之后，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个工作的人，第一次答题也能够顺利通过验证。 哎呦， 所以他到底活好不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师傅，还是一个专门为了骗人钱的？ 嗯， 你这平台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明确的考量的这个标准， 这实操性这么强的工作，怎么能通过几道选择题 是 来准入标、哎 啊、 作为这个准入标准、啊？ 哎呀，所以装修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就特别的头疼啊、 嗯， 一定得选一个适合自己的装修公司。 没错， 而且吧，装修公司和最后施工的工人还是两张皮 啊。 有的时候那装修公司吧，吹的特别天花乱坠啊。 嗯， 等实际进你们家那个项目，您所谓的工长 啊， 一看这个跟这个公司不搭界。啊，这可能他旁边弄了好几家公司， 嗯， 啊，都去跟他们那儿的那个干活去啊。 所以大家选择装修的时候，选择平台很重要，是吧？ 哎，对，平台很重要，实际的工作很重要。 嗯， 但是说实话，要是那么容易，这装修也不是一件特别头疼的事儿。过去不是我老说吗？有句话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去装修吧、 嗯， 就是他能够装修他心目中想象的样子。如果你恨一个人，也就让他去装修吧，让他受受罪 啊， 对吧？ 可见装修这件事情是多么痛苦。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啊来聊聊哈、 嗯， 这个除了装修之外，您要是愿意聊装修也行。另外就来聊聊生活当中您有什么样的习惯， 是的，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包括像刚才像这个马道成功也说，装修最忌讳找熟人，尤其是朋友介绍的、 嗯，就是有的时候被坑了没法说，是吧？ 对，一旦不满意吧，你找熟人抹不开面子， 哎，是 吧？ 秦花说这个每天早上习惯是起床先喝杯水，这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哎，他说到喝水，其实跟我们也有点像，就是早上我们上早班的时候、嗯、也得就是带一杯水。 啊、嗯，对啊，你工作就是跟那儿用嗓子嘛。 对，然后如果你不喝水的话，这个声音有点出不来。 哦，嗯、你们不是对着树嚷的吗？ 嘿嘿，那个是机械性的， 哦、 这个得是这是保护性的。 这是保护性的是吧？ 对。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像刚才百变魔女说，我在生活当中一直都是早睡早起，不管睡多晚，也是一进门就去洗手。出门呢，只要是坐车或者去医院这些公共场所，进门就把衣服脱了，扔进洗衣机里边洗。 嗯、 说我们家那爷俩一起说我这衣服不是穿坏的，是你洗坏的。 嘿， 但是我几十年如一日，都是这习惯，没办法。 嗯， 现在说实话，除非那种特别，当然我们男生的衣服也不是特别的那个，你发现男生的衣服换的特别少。就是一件西服能穿十几年， 嗯， 他都洗也洗不坏， 嗯，我还记得您那个冬天那件蓝色衣服呢， 嗯，穿了多少年了？ 那不知道，反正好多天吧， 不止好多天吧， 就是经常能看见，出镜率非常高， 每周三都穿一次是吧？反正总之呢，男生的衣服相对来说比较省事儿哈， 是啊， 啊，女生的衣服是不是稍微洗多了之后也容易坏？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手洗啊，除了很大件之外， 哦、 像夏天的小衫之类的，就是 手 洗的、啊，手 洗是吧？ 对。 行行行，挺好。 海中的云说，我每天早上起来洗漱完毕就沏茶或沏咖啡、 嗯、 然后呢做早餐，边吃边听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 哎、 一天基本上不换台，吃完早餐慢慢做家务，坚持很多年了。 谢谢您，谢谢您、 嗯、 希望您常听我们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 FM94.5 哈、 嗯、 这干脆就别换台了，就一直在这儿。 哎，一天节目都挺有意思。 哎，等你长大说，哎呀，我每年呢都会带着闺女啊去照相馆拍照留念，这是个习惯， 嗯， 已经坚持了十几年了，也就是说闺女十几岁了是吧？ 对， 是吧？现在呢习惯是每天早上起来醒来一睁眼就要看书啊，看一些，反正每天都看， 嗯， 然后呢用微信这个语音发到群里边，已经坚持了一年多了。 哎呦，这是个好习惯、 嗯、是吧？ 嗯， 还有 Osis 啊， 他这个给他念念哈、 啊、 他说我有爱吹牛的习惯， 嗨， 人越多吹得越厉害，好的不好的都吹 啊。 因为什么呢？因为吹牛不上税。 嗨，那这分聊什么是吧？现在跟您说这个会吹牛吹的方式，然后怎么能够显得自己更牛， 这是个技巧、 啊、这是个技巧。 你看看，跟李凯老师学学。 我怎么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平时有什么样的习惯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咱来说个事儿哈，就是如果说假如有一天、 嗯、 您的手机里突然收到了一笔钱， 嗯， 并且这个时候你正怀疑着有人给你打电话说、 嗯、 不好意思，我转错账了，能不能把这笔钱还给我？ 哪儿人这都是。 就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 啊、 您会怎么办呢？ 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他真的转错账了吗？ 是吧？你也会 你得看钱到底是落我兜里了，还是落别人兜里？ 你肯定得马上查查那卡里是不是有钱，是吧？ 卡不在自己身上， 那就难了。这提这个问的哈，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反诈民警高警官。 哎呦， 他当时呢，问出来这个问题之后呢，台下坐着50多位满头银发的西城平安志愿者，是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了。 哦、就是大爷大妈是吧？ 对了，他们就说：“哎，我怎么知道真的假的呀？”哎，我觉得不能轻易给他，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吧。听了大家的发言呢，高警官也是告诉在场的老年人啊，这是前段时间国内最新发现的诈骗手段。骗子呢是通过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从小额贷款公司进行贷款后，那贷出来的钱呢就会打入到就是您的个人账户里头。 真给我打钱了， 真给你打了，不然你怎么会上当呢哈、 哦、 你说要人家卡在手里的，像我这样的、 啊、 我一查真有了。 对，你那个卡不离手。 对呀、啊、现在都用网银 啊， 都特别快。 不是网银什么都使手机 APP 嘛。 对呀、啊啊、就是手机 APP 一查一个准儿哈、都不用跑银行。然后之后呢，这骗子呢就会给这个受害者打电话，就谎称说给人转钱的时候呢转错了账户，请求您就把这钱还给他。 哎，你别说，这样还真的有挺有一些这个迷惑性。因为我曾经是有一次这个朋友哈，充电话费 充您这儿来， 充到我这儿，充了50块钱， 咋办？ 然后我就给人退了50块钱，因为这个号我认识，因为朋友嘛，他可能直接输错了，因为那号还挨着比较近。后来发现这些事儿，如果要照着你这样说法，还真的挺危险，是吧？ 那您就得确定那朋友是不是很亲近的朋友啊？到底是不是您那真朋友打过来的电话了？高警官也是这样说的啊。如果这时候您好心的把这钱还给了对方，那其实呢，您还的是您自个儿的钱。 哦。 之后呢，不仅如此，您还要给那个贷款公司还钱。 哦。 这话一出啊，那现场是一片唏嘘啊！大家都，哎呦，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是啊。 不仅如此呢，高警官还提到了最近出现的另一个骗局。这个不是那个北京环球影城很火吗？ 对， 好多人都想去玩啊。所以就出现了这个购买北京环球影城门票的骗局。那钱一转过去呢，受害者直接就被当成骗子拉黑，就被这个骗子拉黑了。除了这两种最新的诈骗手段呢，在现场的时候，这个高警官还结合真实的案例哈，为在场的老年人详细总结了像冒充公检法诈骗，还有那些杀猪盘交友类的诈骗，还有投资理财类诈骗、保健类诈骗、中奖类诈骗等等各种常见的诈骗手段。而且呢，高警官还提醒在场的老年人说，如果遇到了疑似诈骗的这个陌生来电哈，一定要做到三不。 什么三不呢？ 不听、不信、不转账。 哎， 你这钱你得把好了哈。 这个去那些 ATM 机上，你拉那门里边都是这样的词儿， 就是大家平常都看不到啊。不仅如此哈，之后呢，您可以通过拨打110报警电话，还有96110，这是一个反诈专线。 哎， 还有包括一个 APP 叫全民反诈，它有线索举报功能，或者您可以这个通过12110短信报警平台，及时去核实一下，并且进行举报。这个高警官讲完了如何防骗哈、还有这个蓝马甲的志愿者为老人们现场普及了一些手机的日常使用技巧。有的老人就说呢，听完了感觉特别有收获，对陌生来电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不确定的呀就要向派出所或者身边人多去核实一下。 没错， 总之就是您千万不能轻易转钱，也千万不要有这个贪小便宜的心理哈。 当然我觉得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最早那个确实挺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贷款公司给您那个账户真的打钱了。当然我就比如说比较想疑问哈，就是这事儿如果真得找警察叔叔，就是贷款公司把钱转到我这儿了，那我这钱是怎么退给他？就是我不给骗子汇钱，不给他转账，这笔钱到底怎么弄？这也得需要，而且贷款公司的这个钱这个手续的审核，是不是也应该有一定的门槛？ 所以嘛，我们得去找警察叔帮忙嘛。 我拿着于飞的身份证，然后我也拿不着你身份证是吧？ 我身份证护的可好，跟我银行卡放一起。 这我相信。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习惯？这些习惯都是什么时候养成的啊？这个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之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不吃草的牛说："我好习惯有好几个，第一，锻炼。从45岁开始进行游泳、力量，然后跑步锻炼，一直到现在60岁。第二呢是早睡，高考之后每天晚上10点熄灯睡觉，一直到现在。 第三呢是减肥，从03年非典那年开始到现在，50000步怎么吃了，然后进行这叫什么轻断食疗法，体重呢从87公斤减到现在65公斤。第四呢是心态好，从50岁以后到现在，然后任何事儿吧不攀比。第五件事是这个日晒，从小到大每天得晒着太阳是吧，皮肤都能变成国际流行色儿啊。然后呢不好的习惯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不忌口，吃太多，尤其是肉类。当然有好多人就是为了健身，为了吃肉才健身的嘛，对吧？就是为什么坚持健身啊，就是为了能够多吃两口肉， 最后发现健身不瘦。 哎，还有就是贪凉，喜欢喝凉水，吃冰激凌，这个可能习惯每人习惯不一样。你看那些老外早上起来从冰箱里边拿那个冰冻的水， 可乐， 不光是可乐，就是他那个矿泉水，也是冰箱里边冷藏的。 是，其实我也有这个小小的坏习惯 啊， 就是喜欢吃凉的。 你也是，那不是每人有人有反应，有人没反应。 不，这个还是对胃伤害很大的， 是吗？ 这两年我都改好多了。 哎，上岁数了嘛。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哈，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跟我们来聊聊您有什么样的习惯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微歇一会儿，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再见悲哀人，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什么都可以坦荡，未在乎谁是错，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再见伤感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什么的境界掠过，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于飞。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生活当中您有什么样的习惯。 嗯， 这些习惯您是哪年养成的，什么时候养成的啊，大概养成了用成了多长时间哈。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彬彬有礼说，我的习惯就是每天晚上坚持泡脚，不泡脚呢就睡不着觉，而且已经坚持了十几年了，还发来了一张照片，我一看是一个专业的泡脚桶， 是那个洗脚桶是吧？ 洗脚桶是吧？啊，这个据说 还带按摩功能呢， 啊是吗？ 嗯， 你也有啊？ 我们家有，我爸妈用来着，我一般不用这个。 为什么不用呢？ 嗯，就是晚上就是不喜欢坐在那儿一直泡着，我喜欢去洗。 哦， 就不喜欢泡着。 据说当然也分人哈，像一些像糖尿病的患者，最好您泡脚的时候注意一下温度和时间，因为细枝的这个感觉呢稍微的有一些风险哈。 嗯 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像也在跟我们来聊天，像爱的旋律说，平时啊听广播有听相声的习惯，而且天天听，心情就会感觉不一样，心情越来越开心。 是的。 哎， 红果说养成这个网上购物的习惯了。 嗨， 就是家里的日用品呐、洗漱用品啊、米面粮油呀、调料品呀等等，我就是已经都不用去超市买了， 都基本上网上购了哈。 是啊， 当然网购也有好处，就是像什么桶油啊、一袋面呐、这东西都不用自己提了，往家里，比如家里边住六楼没电梯的那个。 是啊，人家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 哎，特别的好哈。 张伯荣还说呢，之前因为胃不好，所以每天晚上睡觉前呀、都要这个按摩腹部，坚持了有十多年了吧， 哦、 感觉确实管用。 哎。揉揉是吧？ 对。 FM 美美说，我的习惯每天起床就是开窗通风， 嗯， 每天七点准时听北京新闻，啊，就是 北京新闻是我们早上七点那个吗？ 对啊对啊， 哎、 每天七点 谢谢您， 是你播的是吧？ 嗯，不一定，但是肯定能听到。 这周是谁播的？ 我呀。 这周是你播的是吧？ 今早还是我呢？ 明天早上起来呢？ 明天早上是我们另外一位同事。 你下班了是吧？ 那对呀、 哦， 就是上完大城小事就得歇歇。 不然缓不过来是吧？ 这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哎、 太长。 Naughty 也说，我的习惯比较多，比如从新闻1996年开始，就是新闻1996，就是我们节目结束那个节目 啊， 然后就开始听到现在。 不是2021吗？ 对，他从96开始听嘛。 哦， 啊，说我听大城小事也很早，然后以前参加抢答题还中过好几次奖呢、然后去这个我们电台领过几次杯子。 嗯， 当然了，我还有记账的习惯，花出去的钱和进来的钱都会记，年底的时候把支出和收入汇总一下，挺好，看这一年挣多少钱。 您是学会计的吧？ 反正我觉得这都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 是 不是？是、 用户3090说，哎，我这习惯哈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受益匪浅。 火、 哦、就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脸的年龄要比实际年龄起码要年轻十几岁。 脸的年龄比实际，他一共多大？今年 那不知道，您猜猜什么习惯呢？ 那我不知道什么习惯。 脸呀， 洗脸是吗？ 肯定不是洗脸，是洗脸哈。就是他说了一下他的那个早晚洗脸的程序， 嗯， 必须是这个温热水一次加洗面奶，再加温热水两次再加面膜，然后冷水再清洗一次。 你慢点说。怎么着、 就是第一遍是温水洗一次、加上洗面奶、然后第二次呢是温热水洗第二次再加面膜、第三次呢再用冷水再清洗一次，洗完这三次之后再涂上这个护肤的用品。 嗯 啊，如果要是说有事儿今天要早点出门、 嗯、 那他为了洗脸还得早起半个小时呢。 洗个脸花半个小时。 对，而且他说这个习惯可能我会感兴趣哈。 嗯， 但说实话我还真没您这么精细。 你五分钟。 如果我洗成他这样，我早上上班就来不及了。 嗯、哦、他倒也是。那你是洗成什么样呢？ 我可能就用他的其中的一次吧、 就是、 晚上的话会用后两次，就敷面膜那个。 那你早上起来一般情况下从这个洗漱到出门用多长时间？ 十分钟。 这个。姑娘家家的 必须要速战速决，您知道吗、 哦、 上早班啊，就是把活生生把一个姑娘给磨练成了一个汉子。 对，当然我知道我们的有些同事哈、 嗯、 就除了咱不说什么洗脸呢、卷头发呀、 嗯、 光这个化妆这个环节， 嗯， 就是脸上开始抹腻子， 这个环节，大概是半个小时起步。 是啊，这个白天来的话还是得精细点的， 还是要精细一点， 因为早上我们见不到人。 早上起来上完直播就跑了是吧？ 反正见不到这个这么多的同事。 行，我们直播间还是有摄像头的，还可以看看啊。 还真是，就刚才还有朋友说呢，就是什么时候能咱们也来一次视频直播。 对对对对，咱可以考虑哈。 哪期来告诉我一声，我得先抹上腻。 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啊有什么样的习惯，什么时候养成的，多长时间养成了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吧。 说说吧。 2020年的6月某天的晚上8:20的时候。 等会儿您也是不是念错年份 ?2020 年。去年。6月份其实还行哈。年仅6岁的小雨啊，在步行道上自西向东骑自行车。按说岁数也不大，才6岁。这时候呢，王女士啊正在遛狗，俩人面对面相向而来。 哎呦， 一个没注意，王女士手中的这个可伸缩式的拴狗绳，就是现在不是都那种伸缩式的吗？划伤了小雨脖子。因为小孩个矮 哦， 然后呢，伤口大约得9厘米。 哎呦，这伤的还挺严重。 是啊，事发之后呢，王女士陪同小雨到医院进行了消毒处理，但是双方对于事故责任以及后续的赔偿问题一直啊没达成一致。最后呢，这事儿告到了法院。 为什么呢？ 那是啊，你到底赔多少钱，双方谈不拢嘛。小雨这边认为呢，王女士在遛狗过程当中把狗置身于身体左后视线盲区，这狗绳还特别长，而且呢当时有人在并排前进，占据道路的通行区间，他不避让行人的这种行为是小雨受伤的主要原因，因此呢要求王女士赔偿医药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共是17000块钱。 好像也有道理。 哎，这那人家各说的各有理嘛。 是啊， 王女士说我不没什么错，我觉得自己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而小雨呢，作为未成年人，在步行道逆向骑行违反法律规定。父母呢也没有事前进行正确的引导教育，而且呢，你说这孩子6岁，你骑个车处于危险之中，没有尽到监护义务，所以呢，小雨他的这个及其父母呢，才是应该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是呀，这。该判谁的错啊？ 你到底向着哪头？ 我觉得他俩说的都有道理。 你怎么在墙头上呢？经过法院审理之后认为，王女士夜间在人流量相对比较大的步行道上遛狗，应该尽到对这个动物的安全维持义务以及对行人安全的注意义务。发现行人靠近的时候，应该进行必要的提醒或者采取相应的避让措施。事发的时候，王女士和他人并肩前行遛狗，没有尽到相应的注意安全的义务。事发的时候呢，也没有采取避让措施，导致小雨受伤，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另外一方面呢，小雨作为年仅6岁的未成年人，在人行道上骑自行车，这违反了交通法规。父母放任小孩啊，这样的一种做法啊，包括刚才提到了什么狗证的问题啊等等，那么其实呢，也是没有尽到这样的作用。所以呢， 双方都有责任，对，各打50大板。 当然，这得听法院的。 是 啊，法院最后怎么判，我们到时候还不知道哈。反正最后呢，还是希望这样的事情啊少发生，对吧？就是遛狗一定得拴好狗绳，而且要让那个狗啊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 没错，而且那狗绳还得控制范围之内啊。 对，可伸缩，当然也不能让它玩命伸。好，这一下伸也没有那样的，是吧？ 也是。 当然，我倒是发现有好多不拴狗绳的。 哦，那倒是，但现在真的少了， 是吗？ 现在有了规定之后，大家出门遛狗都拴狗绳。 哎呀，反正总之还是做一个文明养犬的人，是吧？来继续说其他的事儿。 再说个事儿哈，9月2号，说个近点的事儿。早上7:30的时候，在昌平区龙泽苑西区，有一名新手女司机。这个世界上就两种，一种是司机，一种是新手女司机。 你作为一个女司机，你不能这样， 我不是新手 啊， 我是有就是7-8年驾龄的老手， 经验的老司机。 对， 当然女司机其实人家有好多开的也挺好的。咱们呢有时候老是注意，哎，又出事了。男司机就当没看见。一旦看见一个女司机，哎，你看又是个女司机吧？ 肯定得有这句， 对吧？就是这种就属于比较讨厌，所以我们不能着重说作为一个女司机，你就是。有个司机呗， 前面挂上不管是女还是男哈，只要是新手，您开车真得注意点， 是吧？ 这名新手女司机呢，是因为操作失误，然后驾车撞进了这个有一栋楼的底商里头，导致了这家门店玻璃碎落满地。 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啊。当天早上社区志愿者去这个门口执勤的时候，这眼前的一幕啊让他大吃一惊。一辆白色的 SUV 车是卡在了11号楼底商的这个我爱我家那个店铺门口啊。 嗯， 哎，大半个车头都撞进了店内，前轮呢还卡在了台阶上。车身虽然没有什么损伤，但是门店的玻璃幕墙和室内的广告灯箱都已经被撞碎了。那玻璃渣呀是碎落了一地啊，现场是一片狼藉。这时候啊，车上下来了一名年轻的女司机， 嗯， 这突如其来的事故确实让她吓得慌了神儿哈。现场目击的居民伊女士就说，这名女司机不是我们小区居民呀。 嗨，她怎么跑我们家这边来了呢？ 对呀，她这是应该是在附近上班的哈。她而且应该是刚拿驾照不久的，因为啥呢？她那汽车那后尾门上贴着实习和女司机磨合期的标志呢。 我说自己还专门买了一个女司机磨合期的标志。 您是说您贴上这个咋还开上了人家门上？ 那肯定是有问题呗。 这个伊女士也说哈，门前呀有那个一排停车位，四个车位是空的。这名女司机本来是想倒车进那个车位里头，但是呢可能是误把油门当刹车了。那车是猛地向前加速，冲上了三层台阶，咣的一声就撞进了那个门店里才停下来。正好呢大家都是早上出门上班的时间，路过的人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吓一大跳。 是啊，虽然司机受了点惊吓哈，但是好在最后是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这个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记者说，事故发生的时候门店还没有到营业时间呢，他们接到居委会的电话赶紧赶来了， 对， 就发现一整扇的那个玻璃和广告灯箱都被撞碎了。所幸当时店里没有人，这要有人你说说多危险啊。目前呢他们已经订了新玻璃，大概呢一周时间就能够修好，这段时间呢店铺还是正常营业的。 嗯， 这个出了事肯定得物业得过来呀。物业赶到现场之后就发现了这个十一号楼的雨水管也被撞坏了。 嗯， 后来呢女司机也是打了保险公司电话哈，也是过来就是定损拍照处理这个理赔事情啊。一直处理到九点多才处理完毕。 哎，当然了这个余飞说了半天人家什么女司机，包括什么女司机磨合期的标志等等，我们对女司机一点偏见都没有。 我没有，我自己还是个女司机，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是发生事故，这要是一糙老爷们干的，就是手抄。然后是个女司机，没准就记住人家性别了啊。 我觉得男生也应该骂一下，这个什么眼神？ 离离原上早就说，你看公交车女司机基本上都比男司机开车开的好， 嗯， 干脆利落。有的那男司机开的可肉了，你懂什么叫肉吗？ 就是很慢，很磨蹭。 不光是慢和磨蹭，该走不走，对吧？ 哦， 就是这种算是肉， 这也影响交通秩序啊， 对吧？有的时候前边没什么事儿，然后跟那儿肉了吧唧，然后你要让他生活当中也有这种，除了开车肉，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肉了吧唧的人， 做事儿肉， 哎，这个词儿比较有意思啊， 听起来像一个美食的感觉。 嗨，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沧海一粒说，早上起来6点起床之后啊，学习这个学习强国积分答题， 哎呦， 现在已经过十百千万。4万多份， 哎呦，您这积分真多 啊！早上起来呢，先喝个凉白开，饭前呢先喝口水， 嗯， 然后呢，什么手机充值啊这些交费的，晚上支付了， 嗯， 每天睡觉之前呢，回顾一下单位啊、家庭啊、大事小情，简单的记记，拿那个电脑记记 啊。他做的简直就是吾日三省吾身， 是吧？而且说这已经坚持22年了， 嗯， 锻炼脑子又防止老年痴呆啊，每天走15000步，经常养成看书、听报、听广播的这样的习惯。 哎，好习惯。 哎呀，网购小件，日常急需的一些物品，每月看个电影1到2回， 嗯， 爱看音乐会、人艺话剧。下月即将结束46年这个生涯，工作单位生涯要退休了哈， 嗯， 开始65岁的退休生活，挺好。 哎，都是陶冶情操的好习惯啊。 哎，生活我发现您的这个就是特别的有规律， 嗯， 早上起来干什么，晚上干什么，平时有哪些事儿必须干的，真的特别棒。 对，就是很就是给自己排了一个这个时间表一样。 是啊， 嗯，拼音说哈，他这个也是有4个习惯吧，比如说第一个。天天早睡早起晨练，还有听广播的习惯哈，还有早上还要一定要听早上7点的于飞播报的北京新闻，这人家说的啊。二就是晒被子的习惯， 嗯， 一年四季天气差除外，早上一起来就得把这个被子晒在阳台上去晾一晾，睡觉的时候很舒服。 天天晒啊？ 那人家说天气差的时候除外呀。 那天气要是好，天天晒吗？ 对呀， 哦， 就是经常晒呗。三是在厨房做饭戴口罩的习惯，防止这个煤气油烟的摄入哈。四是有烫碗筷的习惯，吃饭前把那碗筷用热水烫一下，哎，感觉不错。 是，还有这个习惯呢，不知道家里边人听什么样的感觉。 嗯， 有一位世界如此寂寞朋友 说平时啊，我喜欢看美女。 哎呦， 结了婚呢，也没有改变这习惯。因为看美女呢可以养眼，所以视力一直比较好。 您知道看美女经常看就是长寿吗？ 真的吗？ 真的，就我觉得您的寿命肯定长。哦、 倒也是，工作我们电台的这个同事，尤其是女主持人的那个，这个颜值都比较高， 所以我们电台男主持人都比较显年轻。 哎，所以原来过去，你所有的来我们电台的嘉宾，当年都说，哎呀，尤其是上岁数的嘉宾， 嗯， 说早年间以为电视台的女主持人长得好看，电台长得不好看。 那 后来来了电台之后，发现好比人家电视台的好还好看。 哎呦，这个原则早改变了。甚至现在可能比电视台还好看呢。 我不是说了吗？我这已经加了码了，夸你们还想怎样？ 再多加一层。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有什么样的习惯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于飞。 每天8块钱，一个月是多少钱？ 240 啊，然后8块钱和240差多少钱？ 232， 数学不错嘛， 是不是有进步？ 在海淀区知春家园小区，虽然楼下有电动车棚。但是上楼充电的现象曾经一度屡禁不止，一位居民就跟记者说，说以前这儿的充电车棚啊，每小时收费1块钱，他那个电动车充满了需要8个小时，那充一次电那就是8块钱， 嗯，没错， 充一次8块，这有点贵呀，高昂的费用让他觉得有点充不起。 电动车他得老充电吧？ 啊， 所以他要每次都8块，这一个月得充好几回、啊。 咱不是刚才说了吗？一天一个月240块钱嘛，不是刚刚你算的吗？ 不小的收入， 属地收入那叫 不小的支出。 属地花园路街道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啊，北京市充电桩的收费呢，其实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呢由安装公司来定，有些为了盈利，价格呢一般都高于民用这个民用电。但是要从根源上解决电动车上楼的问题，第一步就是得把这个价格降下来，让居民获得实惠。为此呢，街道啊、社区啊多次和小区物业、产权单位、安装公司进行沟通，一方面协调安装公司降钱降价，另外一方面呢，政府补贴电价，降到什么程度合适？属地知春路17号院的社区工作人员说，只有楼上楼下充电一个价，下楼充电才具有吸引力。对吧，这是大家能够明白的，就是我跟家里边充和下边充钱一样，这就没什么区别，下楼还方便一些哈。小区的供电方式呢是自供电哈，居民在家里边的用电呢根据不同时段价格呢从5.3到5.1不一样，经过多次协调之后，充电桩的收费定在了5.2，正好5.1到5.3之间， 折中了。 哎，居民跟记者说，经过实际体验，他发现以前充电动车哈，一次不是8块钱吗？现在充了将近一个月才8-9块钱， 那、哎、那是便宜了不老少了， 那不是240多块钱吗？ 对呀、 你数学特别好。 少了这30倍呢，相将、 是吧？ 对呀。 哦，反正考虑到价格问题呢，充电车棚的选址问题又冒出来了。小区呢有4栋居民楼，共488户。原有的充电车棚啊，远远不够居民使用。要想建新的充电车棚，建在哪儿比较合适呢？社区啊，曾经考察过其他小区安装的刷卡进入的大型智能充电屋，既能够保障充电安全，又能防止车辆被盗，所以呢，也曾经参考这一模式，想这么干。但是呢，经过实地查看，发现并不适合我们小区。 为什么呀？ 说我们和物业啊、安装公司啊，在小区里边转了5-6圈，左侧右量，实在找不着合适的地方。人家工作人员说这种大型的充电屋啊，虽然有诸多优点，但是很占地儿，而且小区里边我们空间有限。最后呢，我们找了一个点位，要建这种充电屋，需要占据7个停车位。小区里边本来人家停车资源就挺紧张的，要是这么做的话，虽然解决了电动自行车充电的问题，但是会加剧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最终呢，在多方的协商之下，大家一致决定化整为零。 怎么个化整为零？ 小区里边每栋楼的楼下有2个自行车车棚，其中一个被改装为充电车棚。如今呢，小区共有80个充电的插头，那么每栋楼的居民在自家门口都能充上电。哎，我觉得特别好，这就属于什么呢？ 就是个性化的治疗，就我们医生老讲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小区也是，这充电桩充电的这个屋子或者充电这个地方在哪儿选，选在哪儿怎么选，每个小区有自己的特点，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 哎，真的挺好的一件事情，是吧？ 是， 哎呀，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 哎，行啊，你来念念吧。 我不念，说半天了，你来选。 好吧，飞跃说哈，我每天都在坚持写日志，从89年一直到退休，已经有56本了。另外呢，还会坚持每天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还会参加电台组织的各种活动，得到过半导体呀、MP3呀啊等等的奖品，还参加过北京榜样的活动呢。 哎呦，真棒哈！ 那时候是苏清平老师颁发奖状的。 哎，真棒，我们的前辈啊。冬日思雨说，电台女主持人不漂亮那是谣传呢。 哎呀，重点是最后那四个句 哪个 谣传嘛 啊，然后他说那个于飞啊、美哲呀、贺林啊长得都挺好看。 哎，谢谢您啊， 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这个赞扬哈， 替我们另外两位女主持人谢谢您了。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啊平时有什么样的习惯，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哈。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0898还跟那儿这个发表了一下不一样的跟问这个观点。 哎，什么呢？ 说那个司机开车那不叫肉，那叫稳，安全第一嘛。出了事儿司机得自己掏腰包啊。 是，尤其是在新手阶段的时候，反正我个人就是开车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一定要慢 啊。那对啊，当然了，你说有的时候快和慢都是相对的，啊，您像在高速公路上，你要开得慢也是违章的。 那倒是，而且再有一个就是要注意力非常集中，哎，千万别说您看会手机啊，或者打个电话什么的，都会影响这个安全性 啊。那对，关键是马达一响，然后呢集中思想，这是我们上交规课的时候老师就这么教的。 不错呀，这科目一应该考了100分。 但是咱俩好像都没有马达声是吧？ 啥意思？ 你不是开电车吗？ 对对对对对，但我也开过汽油车。 你也开过是吧？ 就是从马达声一直到现在无声。 现在那车就是倒车的时候声比较吵， 也可以关掉的。 能关吗？ 能关 啊！真的？ 真的。 哦，那还真不会。 这有这个关的，它是为了提醒这个旁边的路人，所以倒车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噪的那个声音。 那个声感觉像《聊斋》，你知道吗？ 没有那么夸张吧， 啊， 还行啦， 还行是吧？ 对，3090还说呢，就是和洗脸相辅相成的习惯，就是早上起床一定要空腹喝杯水，夏天喝白开水，冬天喝温白开水。 哎，其实现在呢，有好多那个保温杯啊，效果还真不错。您晚上睡觉的时候，您倒一个正好温水 啊， 早上起喝还是温的。 是的， 你有些那个温的吧，您倒了烫了，就是开水之后，早上起喝还是烫的。 嗯， 就是那保温杯太好了吧，也未必是件快乐的事情。 是，就是得买便宜的保温杯呗。 谁说便宜的？别你买它干嘛？你直接拿个杯子不就完了吗？ 也是哈。 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来发来了很多的照片，像畅发来了好多照片，说在国家会议中心的服贸会上买了塞尔维亚的咖啡。现场品尝之后觉得口感很好，就买了5盒，在中国银行的展台买了几个年轻人，还给大家送了口罩。我和朋友各得了一大盒，有50只啊，觉得特别的开心。 哎，真不错。 这个咖啡哈，据说你平时挑哪儿的咖啡豆吗？ 不会挑的。 哦， 我是没有咖啡机，我一般都是喝速溶咖啡。 哦，你这么那个什么呢？ 就是您送我那个咖啡豆，我还真藏着呢。 是吗？我还送过你咖啡豆呢。 是吗？ 我 不是你送的呀？ 我不记得了，我倒是人家送了我好多那个什么塞尔维亚的挺好的咖啡豆，因为我对咖啡就那么回事儿 啊。你没有什么品鉴吗？ 我没有咖啡机，要不然你送我一咖啡机。 哦，我说呢，我也是缺咖啡机，不缺豆。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啊。其实说实话，有些习惯真的是看大家发来的这些留言啊，都觉得特别好的一些习惯。 是啊， 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的习惯，好的习惯真的能够让我们受益很多。对吧？包括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像文明礼让啊、开车礼让、斑马线这些习惯，其实都是让我们的社会通行，包括您的出行安全更加的有作用，对吧？ 对， 你看 还有遛狗牵绳 啊，遛狗牵绳这些都是小事儿，但是能养成好习惯，其实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舒心一些。 而且今天我跟大家也学了好多好习惯， 是吧？哪个呢？ 因为好多呀，就是大家都是1、2、3、4点的好习惯呀。 哦，行吧。红果还跟那儿那什么呢？离开抽屉里边有速溶咖啡，于飞去拿吧。